Book 2 99 99 حالة الإضافة 第二格 قطة صديقتي 我女朋友的猫 كلب صديقي 我男朋友的狗 ألعاب أطفالي 我孩子的玩具 هذا معطف زميلي 这是我男同事的大衣 هذه سيارة زميلتي 这是我女同事的车 هذا شغل زميلي 这是我同事的工作 زر القميص قد انقطع 这衣服上的扣子掉下来了 مفتاح الكراج مفقود 车库钥匙 不见了。车库钥匙不见了。 Computer المدير متعطل 老板的电脑坏了。 من هم والدا البنت 谁是这个女孩的父母 谁是这个女孩的父母? كيف أصل إلى منزل والديها? 我怎样去她父母家? 我怎样去她父母家? المنزل يقع في آخر الشارع. 房子就在这条街的尽头。 房子 就在这条街的尽头 ما اسم عاصمة سويسرا؟ 瑞士的首都叫什么名字? 瑞士的首都叫什么名字? ما هو عنوان الكتاب؟ 这书叫什么名? 这书叫什么名? ما هي أسماء أولاد الجيران؟ 邻居家的小孩子叫什么名字? 邻居家的小孩子叫什么名字? متى تكون عطلة مدارس الأطفال؟ 孩子们的假期是什么时候? 孩子们的假期是什么时候? ما هي أوقات عمل الطبيب؟ 医生什么时候出诊? 医生什么时候出诊? متى يفتح المتحف؟ 博物馆什么时间开放? 博物馆什么时间开放?